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忠孝两个字，前面将这个忠啊做了简略的介绍，汇编里面引用尽忠之思，就是说把这忠如何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这个例子是举不尽的，理事也是说不尽的。诸位可以从这些例子里面去体会。今天我们再来论这个孝字，孝是根本，忠是其用。汇编里面讲孝，第一段就用这个严光中先生《孝弟论》，这一段说得很好，跟佛家的思想非常接近。他说有子曰：孝弟为人之本，论语上说的。孟子说：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。这是一个读儒书的人，一开端以孔孟的说法为依据，然后将它发明。孝悌关涉甚大了，关是关系，涉是涉及，它涉及的面很大，既深又广，是横的纵的。这是从面上，古往来今，这从时间上来说，无边无际，这个看法正确。都是这个无，然须晓得孝悌是什么物，所以孝悌的是什么根苗，人与天地间一气耳。我们只念到这个地方，后面呢，诸位自己去看。孝这个字也是属于会意，让你看到这个符号体会里头的意思。它上面一半是老，下面一半是子， 老是代表上一代，子是代表下一代。你看看这个字的意思，上一代跟下一代集合成一体，这叫孝。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家了，就是不孝了。啊，所以西方人讲有代沟啊，代沟就是分家了。啊，老子分家了，那不孝啊。中国人没有这个话。啊，那么你再往深处去想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。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啊，无始无终，就是严先生所讲的古往来今，无边无际。你懂得这个关系了，然后你再从恒的方面去观察，就是佛家讲的尽虚空遍法界，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啊。虚空法界一法都不漏，圆圆满满的包含在其中。我在讲习当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。我讲的话容易懂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就是孝的意思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范围广，有情是众生，我们今天讲人动物啊，无情也是众生啊，植物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，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叫做众生。众生这个意思很广很大了。一切众生呢都是自己。我说这个话有根据，不是我说的，佛说的。但是佛不是这个讲法，意思一样啊，我们意义不异语就对了。佛在经上讲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，心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，识是心的作用，是心起作用的。所以孝这一个字要用佛法里面来说的，就是一切法的大宗旨法门。究竟圆满了，我们对这个字的理念要清楚，要明了，然后才晓得应该怎样去学孝，去行孝，希望达到尽孝。孝字做到圆满了，就成佛了，圆教 究竟的佛果，孝道才做到圆满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未尽，这个孝道还有欠缺，还不能做到圆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经论菩萨戒里面也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要能认知，这个是学佛的根本，大根大本。我们想想，佛法当年的传播是向四面八方去传道啊！佛的这些弟子们到处为人讲经说法，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扎根呢？开花结果，发扬光大，其他的地区都没有了，特别是在欧洲，在亚洲的西部，你看发源地的印度，印度是个特殊的例子。我们很清楚啊，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，儒家教学就已经特别重视孝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孔孟所教的，这书上说得好啊，孝悌而已矣啊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，跟中国朝野一接触，我们听了之后非常欢喜。为什么呢？跟我们的理念完全相同，而且做的方法呢，比我们还要精细。儒家教学只提一个纲领，佛法讲的细密，所以它的经典丰富。中国人特别欢迎他，特别重视他，这是佛法真正传到中国来了。如果这个地、这个社会、这个地区没有这孝道的理念，佛法在这个地方扎不了根的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早年我在台湾，有一些法师到美国去，我认识的人不多，凡是我认识的我都劝他到美国不要建寺庙。他问我建什么，我说建祠堂，提倡孝道，祠堂里面可以讲经说法，供奉祖先牌位，不是供奉一家的祖先牌位，供奉，全国的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，百姓宗祠，不是我们像我们对面的杜氏宗祠一家的，我叫他建中华民族百姓宗祠，所有中国人都在一个祠堂里面，这个好啊，提倡孝道啊。 我的福很薄，没有福，没有能力做到啊。达拉斯建了个小道场，我们没有法子，所以里面只供了一个牌位，在台湾做了两个大的牌位，一个是中华民族百姓宗祠，那我们住在美国吗？不能把美国忘掉吗？所以也供了一个美国百姓祖先牌位，我们供了两个。我们有心呢，有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没有能力做到。这个澳洲道场，也许你们去过，我们佛堂呢也是供了两个这个牌位。在新加坡，你们到念佛堂去看，念佛堂也供了两个这样的牌位，一个中华民族，一个新加坡嘛，百姓祖先神位吧，这是佛法的根呐，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本。如果根没有了，什么都谈不上了。所以这孝是根呐。我们读书看到这个符号，实在讲粗心大意，含糊笼统这么过去，那怎么行呢？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是讲的这个字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无量经法教化众生还是这个字，我说这个话有没有根据？是不是我在这胡说呢？诸位读过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《观经》里面，韦提希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，万念俱灰，哀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。他说这个世界环境太恶劣了，他是佛弟子，知道世界无量无边的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有没有清净的世界、安乐的世界，他很想移民啊，这不住了。释迦牟尼佛听了他的请求，就将十方诸佛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他看了之后啊，他选择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他很喜欢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怎样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16观经是这个因缘 说出来的。维提西夫人请教往生的方法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说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净业三福，告诉他三个基本条件。这三个基本条件里面，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这什么意思？头一个就是讲孝啊，孝亲尊师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孝哪来的师啊？不知道孝顺父母，决定不可能尊敬师长。孝道、师道没有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六道里面，三善道也没有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生活环境只限于三恶道了。恶道里面，畜生有些还懂得孝道的，还能够孝养父母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那人连畜生都不如了。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不懂啊，排斥佛教，那排斥佛教就是排斥孝道。排斥私道啊，他们那种想法做法，我们决定不能怪他，要怪自己啊。他们对佛法是误会，没有了解。他要了解之后，佛法对每一个众生有真实的利益，谁愿意把自己真实利益毁弃掉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吧，我们没有尽到宣导的责任呐，我们有罪过。佛在这个三福讲得好啊，第一，这个第一条，人天福报，也就是三善道的福报。这是最低的水平吗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你才能够保住人生。修得更好的，可以升天，享天福啊。第二条，小乘的福报，声闻缘觉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句话。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。也是四句，总共十一句。佛最后做了一个结论，这十一句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不就说敬了吗？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人要修行想做佛，我们知道三世诸佛所修的法门不一样，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每个人修每个人的法门，但是都能够成佛道，所以殊途同归呀。法门平等呢，意思都是讲的这个。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能够圆成佛道，但是都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。离开这个三福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。所以修行开始是个孝，到圆满还是孝道啊。佛法没有说别的，自始至终啊，行孝尽孝而已矣啊。几个人了解这个道理？为什么不了解？我们四众弟子没尽到责任，特别是出家的弟子，没有说清楚，自己也没做到。连这个孝的概念都没有，孝的本意就是圆圆满满的自信，孝的真谛就是佛法当中常常讲的一心一念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字认识清楚，然后我们来研究来讨论这个理念呢，怎样落实在生活上，那就是行孝了。怎样落实在佛法修学上，那是尽孝了。如果大家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我们深深相信呐，九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愿意皈依佛法的。皈依佛法是皈依什么？皈依孝道啊。没有一个不尊敬师长的。用师道来圆满孝道。孝是本体，师道是智慧。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得自于老师啊。由于法身慧命，才完成孝道啊。这个道理啊，要懂啊。这个字，我们也要多费一点时间来讨论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